恭喜巴图，祝他们好运。赛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微草队长王杰西用一句对对手的祝福为微草本赛季的征程画下了句点。本赛季他们虽然没有走到最后，但是所有人都看到了微草的未来。许斌、刘小别、高英杰，微草战队的选手都是很有才华，而且一个比一个年轻，他们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原本有些被人忽视的袁百清在这场对阵中也让人看到了非比寻常的地方，还有他们的队长王杰西，哪怕巅峰已经不会太久，他也有宝贵的经验可以帮助这支战队，他始终会是微草的顶梁柱。至于霸图呢？ 接下来，总冠军。 队长韩文清言简意赅的发言让人们看到了这支队伍的决心。一群老将凑在一起，为的是什么，谁都很清楚。而现在，他们已经走到了这一步，距离冠军只剩下最后两场的胜利。即便是他们刚刚击败的对手，都在赛后给予了他们衷心的祝福。有关总冠军的宣布迅速展开了，这是荣耀圈一年一度最巅峰的一场对决，而这一次齐聚了太多赫赫有名的荣耀大神。唯一比较遗憾的是，轮回和霸图这两队之间没有什么渊源的话题，两队的选手之间也没有什么冲突性的爆点。这是一次很纯粹的冠军之争，一边是未尝多年夙愿集结成军的老将们，另一边却是誓要打造新一代王朝的新一代冠军。霸图打的是整体，而轮回素来被称为是一人战队，这似乎已是两种荣耀理念的碰撞，到底谁会是冠军？总决赛的宣传漫天飞舞着，其中当然少不了对冠军的民意预测，在网上开始的投票通道直至赛前方才关闭。最终霸图战队占据了 72.65% 的票数，遥遥领先于轮回。但是星星这边，面对陈果你觉得冠军会是谁的询问，叶修却答不清楚。 谁都有机会，谁得冠军都不算是意外， 叶修如此答道，这是最理性的回答。霸图战队虽然在民意预测中得到了极高的票数，但不得不承认这当中有相当多的感情分。霸图战队的老将们没有太多的机会，背水一战的悲壮总是更容易牵动人心，再加上霸图战队这一个个犀利的名号，只从纸面上看的话，真的是华丽到无以复加。 72.65% 的票数更多的其实是一种期待和祝福，轮回和霸图的差距绝对没有票数所显示的这种差距。一人战队这种含带讥讽的说法本身就显露出了对轮回的轻视，但是真正内行的人又会有几人会真正认同这种说法？在他们眼中，一人战队不过是一种玩笑。轮回绝不是一人战队，只不过因为周泽楷太强、太突出、太抢眼，从而有一人战队的假想。轮回战队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整体，他们全队都能跟上周泽楷的节奏，这就已经是最好的证明。虽然有些时候他们都是靠周泽楷蛮不讲理的强势打开局面，看起来似乎缺乏战术性，但事实上这种野蛮本身就是轮回独有的战术，一种拥有周泽楷这样的无解选手才能使用的战术，让多少战队羡慕不来的战术。因为一人战队的说法而小瞧轮回的战队的，那都是可悲的外行。这种错误是绝不会发生在霸图战队身上的，他们会认真地审视轮回的实力。无解的周泽楷，这是所有人一提到轮回就会想到的。可是除此之外呢，有没有人注意到过轮回的阵容是四强队伍中最稳定的一个？其他三队在这个夏天都进行了很大的调整，只有轮回保留了原班人马，一套在一起配合达三年之久的人马，这种稳定四强中绝无仅有。此外 还有轮回的技能点优势，这在去年的季后赛就有显露，又经过了这整个赛季已经完全不是秘密。但是不是秘密又能怎样？这种实打实的优势只能去提防去在意，是完全没有办法可以抹杀掉的。人们一提到轮回就说周泽楷，却不知在周泽楷光环掩盖掉了轮回许多其他可怕之处。明明已是全明星排名第五的江波涛，在周氏光环下衬得好似一个路人一样不被人在意，更别提排名十三的吕博远了。轮回这边可也是三位全明星选手，而且个个都是职业生涯的巅峰。霸图四个全明星是在数量上占优，但是考虑到年纪和状态，这个三对四很悬殊吗？ 到底如何，一切还得场上说了算。 这是叶修最后的结论，而霸图和轮回两队的选手此时就已经站在了场上。总决赛首场比赛在 H 市轮回的主场举行，现场座无虚席。刚刚结束的擂台赛中，轮回战队以5-4先拔头筹，优势不大，却也在现场掀起了一片高潮。满场的粉丝高举着他们自制的旗帜和标语，期待着战队的第二个冠军。广播中却已经开始播报双方团队赛的出场阵容。轮回战队，周泽楷的神枪手一枪穿云，江波涛的魔剑士无浪，吕博远的柔道云山乱，吴起的刺客残忍静默，方明华的牧师笑歌自若，杜明的剑客无双勾月。稳定了三年的阵容，上赛季拿下了总冠军的阵容，这一出场现场各种欢声雷动。霸图方面也没有带给人们什么意外，四位大神当然都是要出场的，第五人依旧是不显山不露水的秦慕云和他的神枪手零下九度，第六人白岩飞和他的元素法师罗塔，也是他们在季后赛一路打来使用的阵容。双方选手进入比赛席，很快将决定这场比赛最终胜负的团队赛打响。轮回主场作战，从擂台赛起就十分积极主动，团队赛也不例外。刚一刷入地图，全队立即朝地图中央冲去，似乎连一秒都不舍得耽搁。然而客场作战的霸图却也拿出不输给主队的气势，一开场竟然也是迅速的就朝地图中央切去，看起来是想直接正面决一胜负。 哇，这个双方好像都很急切啊。 转播解说看到这一幕也是大为震惊，总决赛努力了整整一年后的最终战场，哪怕是风格再积极主动的战队，到了总决赛场上也会多一份小心，多一份谨慎，因为这一场的胜负实在太关键，绝大多数队伍都会想着先怎么立于不败之地，再去小心经营胜利。但是眼下轮回和霸图两队竟然都是一副一往无前直接决胜负的架势，他们将大赛无名局的名言变成了一种笑谈。碰撞，激烈的碰撞，两队的枪手在进入攻击射程就率先打响了攻击了，只不过一边是荣耀枪王，另一边却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新秀，这悬殊大到解说都不忍心称这是一场对决。但是紧跟着百花缭乱的百花式光影笼罩下来，霸图已在光影的掩饰下开始突阵。轮回战队不甘示弱，江波涛的无浪迅速布下两个波动阵，构成一道难以逾越的防守屏障，但是百花光影却立即笼罩下来，想要强行破阵。霸图这气势汹汹的架势真让轮回有点意外了。魔剑式的波动阵虽然不如鬼剑式的鬼阵有花样繁多的状态类攻击，却有着远超鬼阵的输出，从波动阵中这样硬闯，当真是卖血也要强攻。但是这符合霸图战队一贯的气质，这支战队不就是不管前方是什么也要一往无前的冲上吗？区区两个波动阵果然无法吓退他们，那么再加两个呢？江波涛毫不吝惜技能，瞬间又是两个波动阵布下， 光暗冰火。四大属性的波动阵交相辉映，和百花光影猛烈地碰撞在一起，搅和得一团混沌。吕波远的云山乱和吴起的残忍静默早暗伏阵外，就等着人强行冲出的话立即给予伏击。谁想光影中无人跳出，却是光影进一步向前推进。百花的光影那都是弹药专家的技能，那全都是带着伤害的。吕伯远和吴起两人不得不退，但是二人随即超有默契的一左一右，却是从百花光影左右绕过，想要直切其后的百花缭乱。谁想这刚一绕后，迎接二人的直接就是两个大招：猛虎乱舞，霸王连拳。霸图的两个格斗系角色抓住二人刚刚绕过光影露出身形的一瞬，已经冲上。大漠孤烟拳打脚踢，残忍静默被轰得连连后退，擅长近身抓取的柔道云山乱此时却是反被林静言的冷暗雷暗翻在地，一通老拳。这两人的角色居然没有藏在光影中推进。百花缭乱呢？百花光影还在推进，但却不见百花缭乱的身影。那么只有一种可能，被光影掩护强行推进的是百花缭乱自己。 道心， 这二人连忙发出消息，判断错了百花缭乱的位置，意味着会判断错百花光影所能干扰的范围。于是下一瞬间，百花光影像是瞬移一般骤然闪至了更远处，直接罩住了轮回的牧师笑歌自若。但是这一次百花缭乱不是在掩护什么人，也不是在阻拦谁的视线，他在对轮回的牧师展开猛攻。霸图战队的开局竟然是百花缭乱自己掩护自己冲进射程范围，然后直接给予了对方牧师重创。 一定要赢， 张家乐咆哮着，刚刚撤去光影掩护的百花缭乱瞬间就从吴浪身边闪过，朝着笑歌自若连跑带射的冲了过去。